以下节目部分内容涉及不当行为及惊吓情节，可能令人情绪不安，敬请网友留意。 好， 好， 又翻嚟啦！我哋第九集嘅第三节嘅血案解封，有我荣少， 系咪先人？ 系我系一笔， 系啦，荣少今集又真系笑唔出啦， 好 sad 啦， 我笑唔出啦吓。好，我哋去一去0204先， 四 系啦，好啦。咁咧呢单案件咧，啱啱我哋讲紧今集啦，就狂性大发啦。咁讲紧呢个元州村安安幼稚园嘅斩人案。好啦，咁啲师生跟住就好多就送咗去呢个医院，明爱医院啦，最近啦。咁啲家长咧，其实等紧咧啲小朋友嘅消息嘅时候咧，其实真系好惨嘅。因为好多嘅呢件事情死嘅人咧，都系得三四岁嘅幼童，系啦。咁啊，呢间案件咧有四个死者，同埋有35个伤者咧，系嚟自安安幼稚园嘅师生嚟嘅。系啦，好啦，跟住我哋继续去埋第五。系啦，嗱呢啲就系 急救紧啦， 急救紧佢个妈妈啦，呢个就系嗰个阿李志仁嘅妈妈啦。好，跟住去埋我哋去埋第六啦，系啦，第六。当然呢啲幼稚园嘅学童呢，唔好话警察啦，係好多街坊都帮手協助嗰个抢救嘅。咁好多都係帮手将啲小朋友带上呢、這个救护车上面啦，咁样嘅。好，去埋呢个07啦。係。好，去埋07先。系啦，呢、這个就系当日安安幼稚园咧嗰个环境啦，系啦。阿诗人可以评论少少呢个啲幼稚园，其实点解屋村下边以前系咪都有幼稚园啊？ 系啊，以前旧嘅徙置区就系天棚嘛，嗰啲学校啊，旧咪可能嗰阵时嗰个咩啊？ 都系屋村噶啦，都 以前嘅政府设计咧系咁嘅，为咗你工作方便咧，嗰啲公共屋村咧系会起喺啲交通方便嘅地方啊，邻近地铁啦，有巴士啦，同埋如果你楼下有幼稚园，咁你咪好安心咁，你翻得工。 系 嘛？你翻到工，咁佢又放带咗个小朋友去幼稚园，佢咪翻工咯？嗰个年代仲未，睇清八二年咪开始请奔妹噶咯。 我谂初期 八几年 啦，初期 系咪我真系比较少？ 喂，嗰时咧，我哋叫做咧都叫做奔妹系一个奢侈少少嘅， 系啊， 一个支出系啦， 系啊，都唔系个人负担得起嘅。 好，去埋呢个08啦，我哋。系啦，嗱，安幼稚园咧喺2020年6月4日咧就讲话，本院因事就停课一天咁样嘅。 呢个6月3、4日都唔系一个好日子嚟。 系啊，争啲啦啲日子。 系咯。 好，跟住我哋就去埋呢、這个09啦。09呢个可以 停一停 啦。咁咧，当日咧，其实嗰个社区咧都颇大嘅，即唔系话一个点去另一个点嘅。这个李志恒呢，其实是后来呢就被警察到现场的警察呢开枪就制服了的。咁就绑了几枪啦咁样嘅。咁我睇佢呢之后被人拉个样呢，应该都唔系伤得好严重。 係 啦係啦。咁就佢就喺屋企落咗去之后啦，就去咗安幼稚园啦，跟住又出去个球场啦，跟住又冲出条马路啦。其实成个过程我諗个时间唔会好短。即系唔会话几分钟，唔会囉，佢做得好咁多嘢嘅话呢，起码都讲系十几廿分钟囉。係啦。好啦，咁呢一个图就俾大家睇。当然啦，点解我哋咁详细要俾大家知道当日元州街村嘅状况呢，就因为呢条村已经重建咗㗎啦。咁当日嘅学校啦，当日嘅停车场呢已经不复存在。 全部改建晒㗎。 好啦，咁我哋去埋下一张图啊 ,10 啦。 但我都要补充快 啲。 我幼稚园应该游览器。是小学中学就冇。幼稚园应该游览器。 好。好。咁呢一个呢就係呢一个路制嚟嘅。 係。 当幼稚园嘅 学 生呢发生咗啲咁严重嘅即係被杀之后啦。咁其实啲家长都係当然好唔开心啦，真係好伤心啦。咁样嘅。好，我哋返嚟先。系啦，翻翻嚟先啦。好啦，咁就 咁啊，呢、這个血案咧就系喺呢个凶手俾人射中咗之后咧，俾警察制服咗之后就解决，即系叫做告终啦。 嗯， 咁咧报章喺第二日咧就形容呢单案件咧系叫做香港开埠以嚟单人杀伤最多嘅一宗血案。 嗯， 一个人竟然可以做到咁多个伤亡。系啦，咁其实呢个凶手曾经就住过青山嘅青山医院啦。咁、因为咧佢两次曾经试过伤害母亲，同埋咧收埋一啲叫做好似锉啊、锐啊、刀啲攻击性武器嘅记录咧，亦有即系曾经试过俾人哋捉过嘅。 嗯， 好啦，同埋佢亦有咧叫做被迫害妄想症。 系， 好啦，先人喺呢单案件上面被迫害妄想症令到佢点样咧？ 嗱，讲真，佢八二年， 系 嗰、那个年代啲人都比较保守啦，屋企有个咁嘅有个精神病患咧，当一定系好困扰嘅，又唔想俾人知啦。咁你又啲人对你嘅目光梗系唔同啦，知你系又有呢啲嘢，咁啊成可能啲人啊成日。离开，喂！一见到你又唔想同你倾偈啊，避啊又剩，咁你啊，你啊，梗系觉得人哋啲人想害你啦，系嘛？ 即 同埋佢通常啲精神病患咧，佢会幻听啊，成日胡思乱想嗰啲噶嘛，佢谂埋啲嘢，喂！佢一定系同我哋唔同噶啦，佢谂埋啲嘢唔正常，唔系如果佢谂嘅嘢正常，佢就唔系精神病患啦，系嘛？同埋佢应该佢冇依家都冇搵到嘢做啦，因为你有呢啲记录咧，咁啊屋企，但系。当时应该嗰啲睇病嗰啲都系，唉，你话拉佢拉得佢几多次啊？系咪先？佢转头啊，除非你真系运佢入去，唔俾佢出嚟嘅啫。佢得闲就收几件摆屋企，得闲就收几件摆屋企。佢可能佢阿妈又唔想成日。你咁多字，家丑不出外传，呢句说话就害死好多。 同埋佢哋唔识得处理啊， 系啊， 即系好话唔好听。而家呢一个时，呢个咁文明嘅时候咧，其实你处理一啲精神病患者，我哋香港都系好缺乏嘅。其实 系啊，依家都系唔够， 依家都系唔够人，同埋嗰啲意识都唔系话好充分。但系当年会更，当年系会更加 同埋嗰 缺乏啦，系咪先？ 嗰啲药又唔得咧， 系咯。 啲药系好大问题。 系啊，因为当年嗰啲药咧，因为我都有啲亲人啊，即系亲朋戚友系有呢啲病。以前嗰啲好易知嘅啫，一食完药佢就手就咁啊。 嗯， 因为佢直情镇静到你咧，你喐唔到啊。 哦， 好似 点乜月咁啊？ 系啊，好似点乜月咁样啊。跟住咧，要严重嗰啲咧，譬如嗰啲药， 懵仔药啊嘛，啲人 系啊，你要食翻啲解药咧，减翻轻佢嗰个 哦， 嗰啲啊，因为佢成日佢即系直情我要 太重啊， 镇静到你咧，你冇时间俾你谂嘢，咁你就唔会发作啦，系嘛？ Okay, 所以佢哋就唔肯食嗰啲药，因为食咗之后咧，个人好似点咗穴咁，唔同而家喎，而家嗰啲药系好咗好多噶啦，个副作用冇咁劲。 系咯，咁凶手咧，呢个凶手啊，李志颖咧，最后咧就被判六项嘅。误杀，同埋咧十九项嘅蓄意伤人罪咧，咁就需要咧官判佢就无限期于呢个小榄精神病院咧接受治疗嘅，系啦，好啦，咁呢单案件咧，咁我哋就要去一去咧十一呢张图啦， 2011， 嗱有啲中有啲彩色俾大家睇下啦，喺段片嗰度啊，咁呢个咧好多三四岁嘅细路仔，嗱呢度咧点解会有血呢架车，就因为临尾咧就喺呢度斩伤人之后咧，喺度制服咗嗰个凶徒嘅白白咁样，制服咗佢嘅。好啦，去埋下一张 十二啊。 嗱，呢个就系咧，佢揸住嗰个嗱，阿仙人就系你所讲啦，嗰啲咩锉啊、铲啊、锉啊、铲啊、凿啊，就喺晒度啦。佢个四把嘢，双刀兼加埋呢两个嗰啲 架撑，架撑 嗱，嗰把尖刀，两把尖刀中间。中间嗰个咧，嗰、那个插咧系割啲病咧，可以喺条横木度喺度刨个坑出嚟，你谂下几厉？ 仲有个好似血槽咁嘅嘢喎，怼落去。 系啊，佢唔系血槽，佢系卜竹型嘅。 卜竹型 啊！卜竹型嘅刨，可以挖一条深坑出嚟。另外嗰支应该系嗰支系刮刀啦，你死唔死呢啲？ 其实我发觉做咗血案解封咧，我了解到一样嘢就系你要伤人或者杀人咧，把架撑系好大嘅一个一个 助力， 助力同埋系一个即系佢头先上一单案咧用军刀啦，就好 Q 容易死啦。今次佢又用呢、這个三角锉啊嗰啲啦，即系佢架撑多啦。今次呢、這个同埋佢两个疑凶都有同一个一个倾向就系、是。 一个就收埋把军刀，其实是有储呢个架撑嘅习惯。 嗯， 好，好翻翻嚟先啊。嗱，跟住嗰啲图咧，我哋下一节先播啦吓，我哋就唔好而家播埋啦。好啦，咁呢件事情咧，就导致到咧，呢、這个幼稚园咧。就以后加强的保安了。 嗯。 开始呢会有什么东西实施呢，就是呢包括以前是没有一些拦就拦住啲人的。 嗯。 跟住好啦，就每次呢啲人返齐学砰三万个大罩。是啦，就不要再俾你啲闲杂人等、嗯、就 再出入。 进入个院嘅房围入面啦、 嗯。 第二样嘢呢就是呢开始呢会有呢、這个接送卡的制度啦，即是话你要、接嗰个小朋友啦，或者、送翻学啦，点样咧、嗯？你要摆低个接送卡，跟住，譬如话你爸爸去摆低嘅，翻嚟咧，跟住咧要可能妈妈去接送咧，就认卡就唔认人啦、嗯，就知道你一定系同呢个小朋友有亲属关系啦、 嗯。 以前就唔系咁嘅，以前咧喺呢单案件发生之前咧、嗯，就系、是。问个僆仔，咦，今日呢个边个嚟接你啊？ 系 公公咯，咁样就会啊，姨妈咯，咁样就咁样嘅啫。 同埋有阵时佢哋个意识冇咁强咧，其实可能连问都唔问。哦，你僆仔嚟啦，咁啊接送 系咪你送去接佢啊？咁啊， 同埋而家咧就我早排都送过个侄女翻学啦，咁啊都系幼稚园啦。咁咧其实送佢翻学咧。就冇出示呢个接送卡嘅，即系送佢入去啫，纯粹。我谂你接佢就带佢走，你就一定要出示啦。 带佢走就佢孭镬噶啦。 好，我哋去埋，不如去埋十六呢张图啊，好嘛？ 好，十六系报纸嚟嘅， 报纸嚟嘅，系一张报纸嚟嘅，零二一六系啦。 系 好，去一六。 就是当发生咗之后嘅一个 零二六揾唔揾到？ 零二一六有冇嘅？ 有冇零二一六？系啦， 呢、這个 好啦。阿先人讲讲当时咧呢单案件咧造成社会上面点？因为我当年都好细个。 哇！嗰阵时直情啲人唔系啊！你谂都谂到啦，一个有精神病患嘅人冲咗入一个幼稚园，成班细路仔系冇反抗嘅能力嘅。系嘛？嗰阵时，哇！那个回响好恐怖，即系街上面好多人喺度讨论呢件事啊。 好、哦，系啊！呢一件事咧，直情呢一个报纸咧，一个报纸嘅版面系讲晒全单案嘅， 系啊， 包括咧咩深水埗区议会啊，嗯、下边啊十同相势啊险恶啊，跟住话当局啊监督复诊呢啲咧，自此之后，我可以话俾大家听众听、观众听，成、个对待精神病患嘅社会资源就真系唔同咗啦。 因为当年系八二年啊嘛。八二年仲系最好嗰个广督做紧噶嘛？ 哦，系啊， 麦理浩啊嘛，系啊， 好啦，好翻嚟啦，好翻翻嚟先，好系啦，咁啊，讲到呢一度啦，今次嘅时间又系差唔多啦、嗯，好啦，咁就下一节翻嚟咧，我哋呢一单案件咧，我哋会讲多少少嘅关于系后来个后续啊嗰啲嘢咧，咁、嗯、啊，我哋会继续讲埋我哋关于我哋对呢啲事情嘅一啲睇法啦，好，转头见。